仙鹤的眼泪。有个年轻人整天好吃懒做，因此他欠了一屁股的债。他不愿意去工作，也不愿意被饿死，于是他咬咬牙来到了湖边，慢慢地向湖中心走去。湖对面有一只仙鹤，看到年轻人的举动，问道：你在干什么呀？年轻人说：我欠了人家许多的债，无法还清，想想还是死了的好。仙鹤说：别这样想，我已经活了1000岁了，还不想死呢。好吧，就让我来帮帮你。好心的仙鹤从水底捞出了一颗闪闪发光的红宝石，他把红宝石送给了年轻人。年轻人高兴极了，他跑到了城里，把宝石卖了，换了许多钱，不仅还清了债，还成了一个小富翁呢。这一年，这个国家的公主生了重病，国王听说千年仙鹤的心能治好公主的病，便向全国宣布，谁能捉到千年的仙鹤，我就把女儿嫁给他。年轻人听到了这个消息，赶紧跑到了湖边，大声地喊道：仙鹤，你在哪里？我遇到了困难，想求你帮帮我。仙鹤听到了叫声，他从水里钻了出来。年轻人一把抓住了仙鹤的脖子，二话没说，就向城里跑去。仙鹤问：你在干什么？年轻人他说：我要把你的心献给公主。仙鹤伤心地流下了眼泪，眼泪滴在了地上，立刻变成了一颗颗闪闪发亮的珍珠。年轻人看见满地发亮的珍珠，惊喜万分。他伸出左手去捡，没想到他的手刚碰到珍珠，就被紧紧地粘住了。他扔下仙鹤，又用右手去抓，可是也被珍珠粘住了。他在地上无法动弹，仙鹤拍拍翅膀，飞上了天空。